烫就要开播了。 生活麻辣烫，越听越有味儿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，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抗日英雄王二小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，还是众多小英雄的群体形象？ 所以说这个形象，他既不是山东的，也不是陕北的啊，也可能不是河南的，不是辽西的，因为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这样的好孩子。 每天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，对于家乡又有着怎样的情怀？ 总之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啊，回到这里就等于回到家了，请代我向家乡人民问好。 揭开尘封的旧事，闻听历史与回忆，欢迎收听旧闻节目《往事》。 第50集，朱元璋打败了陈友谅以后，在鄱阳湖上宴请群臣。在宴席上，胡大海吃惊地问道：“ 国公，天下最强的陈友谅已经败了，一统天下，再也没有人与国公相争，国公该高兴才是，怎么还是一般闷闷不乐呀？” 朱元璋并不说话，端起一杯酒，默默地走到船边，指着被血染红的湖水，声音嘶哑着说：“ 我军28万军队已经壮烈牺牲了8万，我近1/3啊，今日之胜利着实是他们鲜血换来的。哎呀，想着令人心痛啊。” 说到这儿，朱元璋已经是泪流满面的对着他的文臣武将，他大声的提议：“ 诸位文臣武将，我等畅饮之前敬他们一杯，以表眷恋之情。” 说完，朱元璋双手捧起酒杯洒在湖内，船上文武百官见了，一一照此办理，顿时清碧的鄱阳湖水又多了一份浓烈的酒味儿。一顿饶有兴致的酒宴由此变得再无乐趣了。只是各位武将心里此刻都在想着：“ 吴国公实在是有情有义啊。” 酒席开始，朱元璋再次端起酒杯对朱将领说：“ 鄱阳湖一战的胜利皆有劳于各位将军的努力，在这里我敬大家一杯。” 说完双手捧起满杯的酒一饮而尽。“ 谢谢国公，我等为国公干杯。” 众将领齐声说着，都纷纷站起来端着酒杯往嘴里倒得干干净净。“ 如今我们虽然取得了胜利，但是真正的胜利还刚开始，请诸位切莫就此狂傲，坏了大事。果真有一天得了天下，诸位便是与我共患难的兄弟，到时候该享富贵。但是诸位切莫忘了，我们之所以能有今日之胜利，一是团结，二是高度统一，这两条诸位在今后一定要切切牢记。而今陈友谅虽然死了， 其儿子陈礼已经回到武昌，我们必须趁势彻底消灭。文武百官听了这番话，群情激愤，齐声的高喊：拿下武昌，消灭陈礼。三天以后，张定边趁夜将这陈友谅的尸体运到武昌隆重安葬。又过了三天，张定边扶陈友谅的儿子陈礼继承帝位。朱元璋调集与陈友谅鄱阳湖大战所有的部队进攻武昌。第二年二月，陈礼看着武昌城即将被攻破，不顾张定边反对，开城投降。张定边在朱元璋大军开进武昌的时候自刎而亡。从此，元朝末年五大势力中最大的一股势力陈友谅的汉政权灭亡。高明的战略家总是善于通过各种方法不露声色地左右对方的动机，改变对方的决心，达到自己的目的。朱元璋消灭陈友谅以后，立刻全力着手进行对张士诚的打击，并不是因为张士诚趁他与陈友谅战争时夺他的地，而是这时候就他张士诚力量最强，朱元璋必须尽快消灭他，然后再去扫荡方国珍以及元朝的残余势力。朱元璋的目的非常明确，在短短一个月内，他亲自率领20万大军向东来袭击张士诚，很快夺回了在进攻陈友谅期间被张士诚所夺走的领地，有力地消灭了陈友谅的生力军。张士诚闻言朱元璋在鄱阳湖大败陈友谅，便立即停止了对朱元璋的攻击。这位盐贩子出生的皇上，1353年因为烧乡绅宅院闯下大祸，横竖都是一死，而后勇敢地选择造反，于是拉着李伯生、潘明元、吕珍等18条好汉歃血为盟，扯旗造反。那正是天下大乱的年月，生存不下去的人太多了，盐贩子振臂高呼，竟是应者如云。于是他很快起家，聚起几万之众，攻泰州兴化，接着又占高邮。没想到天下富贵如此易得呀。第二年，张士诚便与众位患难之交商议，自己做个皇帝。患难之交自然求之不得。1354年春天，张士诚在高邮自称。1354年，张士诚在高邮自称王，号大周。可谁知元朝统治者岂能让他称王，于是派兵昼夜攻打他。张士诚渐渐感到不知，正商量投降的时候，元朝突然罢兵。原来是刘福通已经兵分三路北伐袭击元军，元军大都吃紧，张士诚有惊无险，便一边享受着这帝王的滋味，一边四处攻城略地，以为自己享受的需要。偏偏是朱元璋也拼命的扩张，到后来便与张士诚领土形成犬牙交错的形状。盐贩子自然看不起化缘的和尚，从来不把朱元璋放在眼里。但是在杭州吃紧的时候，张士诚总算是领教了朱元璋的厉害。为继续保住富贵，未能争得口气，张士诚毅然投降了元朝。元朝虽然给了他太尉的职位，可是他仍然享受自己成王的待遇，三宫六院不说，当陈友谅与朱元璋激战的时候，他连元朝官员的妻妾也敢去玩，元朝拿他也毫无办法。如今朱元璋已经战败陈友谅，在张士诚看来， 三国鼎立的局面一定会这么维持下去，各得其所，各享其福。一个化缘和尚能有如此境遇，也应该满足。可是没想到朱元璋就是不满足，他夺回被张士诚占领的城镇以后，又马不停蹄地来进攻张士诚的老巢杭州。于是张士诚感到不能再沉溺于自己的一厢情愿里，决定在享受中抽出些宝贵时间，召集群臣到成王府来商议对付朱元璋的事情。大将吕珍说，朱元璋虽败陈友谅，但自己元气也大为损伤，而我养精蓄锐，空前强大，他朱元璋既然来了，我们不妨拒之国门之外，怕他作甚。前不久他虽然说丢了合肥，近来又被他夺回，因此对朱元璋很不以为然。大将李伯征说，我等兵力虽然与朱元璋相差无几，我们这地方非常富裕，而且人口众多，资源丰富，朱元璋来，我们只要坚守各城池，最后他必定耗尽财源而退兵，到时候再乘胜追击，朱元璋哪有不灭之理。张士诚举义，起初呢只是为谋得一条生路，并不是为推翻元朝，后来呢因为着急是投降了元朝。也是正因为这个为生计的目的，张士诚没什么远大抱负，根本没有一统天下的想法，但守护好自己挣来的富贵思想却非常坚决。因此呢听吕珍李伯生之言，心里非常高兴，于是毅然而然地拍板说，两位将军言之有理啊，自古言兵来将挡，水来土填，我们地广而富庶，不用去攻他，而他现在贪婪来攻我，必定是自取灭亡。孙子曰，用兵之法，实则为之，武则攻之。他朱元璋的军队有我们五倍吗？张士诚满面春风，环扫诸将领，哈哈大笑。这时候众将领说，哪里有，旗鼓相当，旗鼓相当罢了。张士诚本来有些担忧的，可是如今朝堂之上群臣们却斗志昂扬，纷纷议论，似乎并不把朱元璋看得怎么可怕。张士诚听了心中一时宽解许多，有些兴奋地说，既然大家都是这么认为，朱元璋确实不是什么三头六臂，并没那么可怕，我们只要拿出勇气，拼了命也要好好的保卫我们家园的一场战斗，我们只要打赢了这场战斗，才能保卫我们的家园，才能保卫我们，保卫我们的富贵，你们说是不是啊？群臣们听了齐声响应，我们一定谨遵成王命令，拼命打赢这一场。张士诚打下杭州以后尽量收罗人才，他不光收罗了一些市井混混、穷苦手艺人，也收罗了一些元朝的旧臣和地方的豪绅地主。他之所以要将这些人都收罗到自己身边来，为的是让前者替他维持地方秩序，后者既可以为他装点门面，又可以使他有个玩伴。这些混混与豪绅得了张士诚的特别眷顾，对他要做的事情无论是什么自然都是热烈拥护。所谓识君之路，忠君之事，这些人紧紧地跟着张士诚，尽可能地领会张士诚的意图，费尽心机地投张士诚所好，以便换来一些好处。因此他们呼应着张士诚。张士诚说完，在一阵的齐声响应以后，混混升上来的战将蒋辉出列，以特别大的噪音压住众人。等安静下来之后，他情真意切地说，我乃一市井平民，追随成王举义，方有今日的荣华富贵，如今 为了保卫我们自己家园，纵然是肝脑涂地，也要拼死护卫。在座的各位，绝大多数谁不是跟随城主才有今天？城王对我们恩重如山，是我们的衣食父母。我想在座的诸位无论是谁，都会舍命一战打败朱元璋。等他说完，这些旧臣、豪绅、地主、富豪都是一一的表态，畅谈自己过去现在，表明忠于成王之心，誓死保卫家园的斗志。张士诚看着听着，龙颜大悦，吩咐着：准备酒宴，朕要与群臣共饮。谋士黄敬天笑着问：不知酒席摆多少桌更为适宜？张士诚抬眼望着群臣：我看就摆110桌，取全国上下一心一意护卫家园之意志。啊，好，我这就去办。王大人，你来。张士信是张士诚的亲弟弟，他是居张士德之后。张士德在守苏州的时候被徐达所杀，张士诚便很看重这位小弟，为进一步在浙江建立割据的独立王国，多次逼迫原江浙江省左丞相达什帖木儿让位给张士信。达什帖木儿没有办法，只好交出权力，移居到嘉兴，后来被张士信派人毒死。张士诚当了左丞相以后，对黄敬天、叶德新、蔡燕文这三位谋士信任有加，大小事务都交他们去办理，而自己呢可以花天酒地。黄敬天听张士信的呼唤，急忙凑到他跟前，低声地问道：丞相有何吩咐？去把天魔五队都招来，今儿个要群臣齐乐。遵命。黄敬天去了，不一会儿便带来一群衣着华丽怪异的女子，翩翩起舞，这下都是一些靡靡之音，逗人兴起。有成王兄弟带头，文臣武将们大都沉溺在其中，喝酒言笑，观舞其乐融融。南京的吴王府虽然最近添了2位佳丽，但是朱元璋还是觉得郭丽儿最为温馨。这天散朝以后，他便来到郭丽儿的身边。郭丽儿身着橘黄色的锦缎风袍，矗立在一株青翠欲滴的柳树下，好像在欣赏眼前的镜湖。实际上目光投向远远的西北方，朱元璋被他的神情所感染，轻轻地将手搭在他的肩上。郭丽儿大吃一惊，回过头来。朱元璋问：你在想什么？ 我不知道母王前来。 郭丽儿有些紧张，过去扶朱元璋差点摔了一跤，让朱元璋给扶住了。你刚才是在想濠州？进了屋，接过侍女送来的热茶，朱元璋又问着： 这几天是清明，我 想郭元帅，应该我也想去他坟上烧柱香啊。可这个张士诚趁我与陈友谅交战之际夺走了濠州，还杀死你哥哥天爵。放心，这个仇我不久就给你报了。郭丽儿点点头。朱元璋夺了几个城池以后，现在正准备出兵平江，只因为郭丽儿的一句话，却决定先去攻打濠州。第二天，朱元璋在吴王府里召集文武百官，商议进攻张士诚的具体方略。徐达首先发言： 俗话说擒贼先擒王，张士诚心脏在平江府，我若发兵直捣平江，取其心脏，张士诚自然灭亡。 李善长注意着朱元璋，从他那不动一点声色的表情上知道其并不赞同徐达意见，于是拿着眼睛去看刘伯温。刘伯温已经有原来的经验，反对意见最好呢慢些提。于是呢， 眼睛微微闭上，只是没有看见李善长投来的目光，而那边胡惟庸却是按捺不住起身说：“ 张士诚的心脏在平江，可平江周围如湖州、杭州、绍兴、嘉兴、吴兴等地都是由张士诚最得力的战将守卫，若是先攻打平江，他们必然来救，到时候我们处于夹击之中，恐怕难以取胜。若先攻打湖州、杭州等地，犹如砍伐大树，树叶先给他剃了，根本自然易动，如此一来平江攻克就非常容易。”这胡惟庸又回到朱元璋的身边以后，因为写了那个战略策论而受到朱元璋的器重，并且呢让他当了曲河县知府，不久又连升为吉安通判，去年再次召到身边为太常少卿。他是一个不甘寂寞而又想表现的人，见到有这样机会便争先发言。对于这些文官，常遇春是有些看不起的。胡惟庸的话语刚落，站出来便说：“张士诚军队不堪一击，若直捣平江，一定可以速速攻克。如果一城一池的去争夺，他必然督军死守，耗费时日，这会牺牲我军将士。更有甚者，时间一久，倘若援兵来援，便受到夹击，延误我取胜的日期。”听常遇春说，元朝的军队要来支援张士诚，胡惟庸觉得有些好笑，便说：“据微臣所知，如今北方援军相互火拼非常激烈，元顺帝支持贝罗提木尔为一派，联合张良弼拥兵跋扈，双方旗鼓相当，如今正在中原关陕一带混战不休，哪有精力来支持张士诚啊？”常遇春见是一介文官大谈武事，竟敢当着众人之面唇枪舌剑于己，不留半点面子，一时非常恼火。但是胡惟庸的话又好像无懈可击，然后愤然地说：“援军内部再怎么混战，一旦张士诚危急，他们也会一致对外。”胡惟庸虽然说官阶不高，但是自己认为有才，还出列想说。朱元璋见了一摆手：“你们讲的各有道理，我已经明白，不要再争了。依我之见，要打张士诚一定要先打濠州。”话说到此，朱元璋用眼睛鼓励着李善长。李善长说：“对，听吴王引导，微臣认为应该先打濠州。濠州是国公故乡，既是我们的故乡，故乡被占使我们有无国家之感，这绝不能允许。”李善长慷慨激昂，又是朱元璋的意思，众将帅自然无话可说。徐达说：“要打濠州，我愿带兵前往。”常遇春说：“我也愿去。”朱元璋继续说：“我们都去，这回我要亲自去，拿下濠州，一路东南而下，消灭张士诚。”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《往事》，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。 说不出去，就是怕你负担不起。你相信吗？这一生遇见你，是上辈子我欠你的，是天意吧，让我爱上你，才有让你离我而去。也许轮回里早已注定，今生就该我还给你一颗心，在风雨里飘来飘去，都是为你。

准备好了吗？和我一起为所欲为， 无限制全球动作手游《太极熊猫二》。 北京时间22点整。 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。